请睇《感应篇》第41节，万其先生判其所事。这一节前面曾经介绍过，但是意思好深好多，言之不尽。这两句实实在在讲，亦是我们现前所犯的过失。虽然犯了，自己没办法觉察，总认为自己做得没错，自己做得都好好，这种亦是我们翻译小组提到了凡四分里面所讲的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慈之慈。老实讲，我们智慧达不到，见识达不到，非义是不应该做的，义就是我们的本分应该要做的。我们不应该做的，在现前好像是应该要做，这一类是非义之义。眼前好像是对的，实际上在影响是错误的。譬如现在讲尖端科技，制造核子弹，制造那些尖端武器，这种是应该的，我们国防需要应该的。如果你想到它的后果是毁灭整个人类，那错了，不应该的。中国古人有智慧，为什么中国不发展科学技术？如果要发展，应该在2000年之前中国要发展尖端科技的话，这个地球现在没有了。我们在古籍里头看到研究飞行，在王莽时代，那个时候记载就有人做滑翔机，你说几早呢？指南针、火药，各位都知道是皇帝时代发明的，但是中国只限于娱乐，不会将它发展作为战争武器。这些道理中国人懂得，什么是应该，什么是不应该，现前有利益，将来没有利益，后世没有利益，不应该做。眼前好像没有利益，但是你想到将来后世有利益，这些应该要做，那要真实智慧才能看到。底下讲非礼之礼，意思亦是这样。礼节是人同人交往的一种规则，那些规则表达我们的真情， 表达我哋嘅爱心，咁就系礼节啦。非礼系乜嘢？佢里头冇真情，虚伪嘅，冇爱心，系手段嘅。呢啲我哋唔应该做。为咗我哋现前嘅利益，呃人、虚伪、欺诈，我哋喺历史上睇到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，国际上开会全系虚诈，冇一个真情嘅，各怀鬼胎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大战爆发。呢种国际上、国际之间就叫非礼之礼。我哋人同人之间，特别系有求于人帮助嘅时候，总系睇人面色，用种种手段嚟欺骗，达到自己目的。嗰种手段系咪真嘅能达到目的？未必。达到目的都系一种因果报应。你用真情，绝对唔用欺讲，一样能达到。人哋仲特别乐意帮助你。你用唔正当嘅手段，表面上礼貌再周到，亦会失信于人。以后人哋唔相信你，你要再建立信用，咁相当唔容易。呢种情形我哋要知道。佢上面加咗个非字，都系欺诈，都唔系真情。慈悲心亦系假嘅。世间做慈善事业嘅人好多，有几个系真嘅，有几个系假嘅，我哋要辨别清楚。谚语里面有所谓慈善家慈善起家，呢句是讽刺的话。从事慈善事业，他名利双收，名大慈善家，利得大富大贵。去外面劝化，去捐助，捐到一万元，做几多好事，做个两三千，咁系好有良心嘅。三分之二自己享受，呢种叫慈善起家啦。呢种系非慈之慈。呢种事情喺我哋佛门都几多嘅。我以前在台北印经，我哋版权业度印一万本，印五千本，印刷厂常同我讲，法师你咁系真嘅，我话难道仲有假嘅？有啊，人哋后面写印一万本，实际上只印两千本，佢要我写一万本，实际上两千本，换句话讲，八千本佢自己吞咗啦。同我哋唔一样啊！我哋真嘅版权页上写几多，咁就系几多，绝对唔会系假嘅。佢话而家假嘅好多，我哋先知道台湾佛法虽然兴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灾难？假的， 就连印经10000本至印2000本，佢点会唔遭难？呢种系属于非信之信，非持之持。你印经后面系精信，精信唔系真嘅，亦作弊咧。呢几句话就系呢个意思。我哋而家讲万其先生判其所事，亦系呢啲事情。轻慢老师，呃老师，阳奉阴违。我哋喺工作上呃上司，呃同僚，呃众生，自己以为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，自己利益得到了。我如果不敢做，我怎能得利益？现在整个社会风气是这样，那还有什么好说呢？现在这个社会好像不做欺诈的那些事就没办法生活了，做生意不逃税，不呃主顾，怎能赚钱呢？好像你一切既得的利益一定要靠欺诈，要靠这种手段，没有这种手段，那个人是笨人，那个人会被时代淘汰。你说个个都有这种观念，这个世界还能太平吗？社会还能安定吗？灾难还能避免吗？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的话，要相信古圣先贤的话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积德累功绝对正确。对老师要尊敬，老师的尊敬并不限于表面，最重要的依教奉行，这种是真尊敬。对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负责任，负责尽职，尽心尽力，将自己本份工作做好，这种是报恩啊。佛家日日念的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报恩济苦就在我们自己能将自己本份工作做好。回篇注解里头引用那几段讲得好啊，都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好像汉明帝，佛教传到中国，汉明帝的功劳不可埋没，是他派使节去西域迎请过来的。那个人就是尊师重道的人，能尊师重道，一定能孝顺父母，这种是孝亲尊师的好榜样。身为帝王做出来给大家看，他老师焕荣，对老师诚敬，对老师的礼遇， 都能叫人睇到受感动。下面提到岳飞，岳飞的老师是周同，我们在历史上都读过。岳飞的武艺跟周同学的，周同将他自己最深爱的那把弓送给岳飞，那把弓是很强的弓，300斤重，拉开的时候300斤，普通人拉不开的，你就知道那支箭射得远了。周同死了，每年到忌日那天，岳飞一定会去扫墓，祭拜的时候一定用那支弓射3支箭，念念不忘记老师。老师教他的要在坟墓前面还会一样表演出来给老师看，视死如是生。你说这种情几好，恩德几好呢？不会孝亲尊师就不会有成就，就算有成就亦不是善人。果报绝对在三途，后面引用鼓励的一段，各位自己可以去读。事师之道，学生跟老师学习的道理，如子弟之事父兄，从前讲得而家不得，而家我们对父母亦冇睇入眼度，咁讲唔通啦。从前嘅社会有家教，而家尤其是富贵人家，做父母都忙住应酬，冇时间照顾仔女，仔女交给哪个照顾工人，工人帮他拜细路，一个星期难得同仔女见一两次面，他自己这一生成就了，下一代完了，仔女同父母没有亲情，他怎会不怀疑，怎会不猜忌？古时候不一样，古时候确实有家教，父母要做仔女的榜样，等他由细时时看到，时时听到，他会记在心里。所谓孝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，他懂得怎去侍奉父母，怎样侍奉兄长， 而家呢种教育完全废弃咗。完全冇啦。所以我哋而家读古书，人哋讲事师之道，当如子弟之事父兄，边个懂？下面举几个例子，行随于后。长辈喺前面，晚辈喺后面。而家仔女行在其前，父母跟住佢。颠倒了。所以而家有人讲孝子，孝子点讲？孝顺个仔，父母孝顺自己嘅仔女，世界颠倒了。坐列于旁，坐嘅时候坐喺长者旁边。路遇则正立拱手，言谈则倾以虚心。呢啲系我哋而家念下，睇下古时候嘅社会状况。而家呢种状况你见唔到啦，唔单止见唔到，连听都听唔到啦。我哋如果唔读古书，边会知道？我哋将嗰段文读落去，悔论忧虑而不易。呢句话就系讲，无论喺逆境顺境。对老师恭敬的心态永远不变，吉凶祸福与尔同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同老师同患难。生则礼严跬步，死则心丧三年，若此则恕己矣。老师在生的时候要以真情恭敬心照顾老师，照顾老师一生。所谓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老师的恩德和父母没有差别。所以从前做老师的人愿意教学生，学生明白这个道理，学生怎么明白的？父母教的。父母教子弟事师之道，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，相互教。做父母的没办法跟仔女说，我是你爸爸妈妈，你要孝顺我，讲不出口。个仔问我点解要孝顺你，要第三者嚟教。同一个道理，老师对学生亦唔讲得我系你老师，你要尊重我，亦讲唔出口，父母教。所以父母同老师配合得好好，先将嗰个人教成。两边缺了一边，都没办法教好。 呢度有啲小故仔，各位自己睇。佢呢度讲有个农家，中国古人全心厚道，凡系唔善嘅，唔写佢个名。呢种系全心厚道，就讲有咁嘅一家人，佢生咗个仔，请先生嚟教书，依系好切，但系对老师非常简慢，武功敬甚。但系嗰个老师唔错，老师真嘅尽心尽力教诲。但系佢个仔大个咗之后，仲系一事无成，仲系去务农。佢系说明咩？说明轻慢先生嘅果报。先生教得仲系认真，你仲系发唔起嚟，佢就系讲果报嘅事情。呢个地方讲嘅嗰啲果报好多，所以教学我哋出家人。从事的工作是师道，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比一般学校担任教职的，我们的责任重要重。世间那些教师，我哋讲现代嘅，唔讲以前，偏重喺技术教学。佛法教学偏重喺智慧嘅启发，真嘅系发身为命。我哋而家选择咁嘅一个行业，显示的是这种身份，这份工作如果做不好，就是误人子弟，就是欺讲众生，亦欺讲佛陀。你说这个罪名几重呢？所以出家难啊！李老师一生唔敢劝人出家，劝人皈依，唔敢劝人受戒，唔敢劝人出家。印光大师一生唔同人剃度，咩道理？知道从事这种行业不容易，如果做不好，罪过太大了，何必帮助一个人做这种重罪？但是做好了，功德无比殊胜。所以我哋一定勉励自己，就算自己初出家嘅时候冇諗到呢个问题咁严重，懵懵懂懂就出家啦。出家之后你而家知道啦，就要认真努力，一定要将教化众生嘅事情做好。老老实实要为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， 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